正切着小葱，何峰不声不响出现在他旁边，静静地看他专注地做事。季童把葱放进小碗里，转身去倒水，这才看到何峰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 切葱的时候。 怎么不叫我？ 怕吓到你，伤了手。 今天怎么主动来找我了？ 下雨了，想来看看你。不想见我？那我走了。 别走。不要走。季童直起身，无意识地伸手想抓他，扑了个空，手指蜷了蜷，默默地放下来。何峰没有动弹。 你在做什么？ 奶奶又不舒服，晚饭我做，煮面条。 多煮点。 你也要吃吗？ 烧给我。 好呀。 太麻烦，算了。 要不你附到我身上吃一点，尝尝我的手艺。 我不用吃东西，你快做吧，水开了。 季童抽出一把面条放进锅里，加上佐料与配菜。何峰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锅里的白面。季童瞄他一眼，晃了晃手。何峰看着锅一动不动。你在想什么？ 想起从前做面条的时候，我和青阳子在旁边弄了很久的面。 季童听得脸红了。何峰在怀念面条，可他满脑子都是做面前后的事儿。他控制住心跳，赶紧试图转移话题。对了，青……话说到一半又咽了下去。不管青阳子有没有死于那次围剿，他都不该问这些问题，让他更加伤情。我烧给你吧，不麻烦。感觉你好想吃。 下次吧。 季童被他看得红了耳朵。该死，怎么又想起那些事了？何峰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再这样下去，他的耳朵怕是比锅里的面条更熟了。 你坐吧，小心点，我出去一下。 季童点头，筷子乱搅着柔软的面条。刚出锅，奶奶嗅着味儿出来了。 哎，彤彤，你怎么做饭了？ 妈不回来吃饭，我们随便吃一点。你先躺着，我端给你。 不躺了，我这腿啊突然就不疼了，过去都得疼个两三天的，一点都不疼了，还觉得特得劲儿，怎么回事啊？ 慢点儿，别摔着。 八成啊是你爷爷保佑。我来尝尝小彤彤的手艺。嗯，盐放少了。 那再加点。 哎，就这样刚好，清淡点好。 吃晚饭，季童收拾碗筷去刷碗，奶奶拦住他。 哎，我来，你回房去吧。我现在浑身舒服，经脉打通了一样。 好吧，有什么事叫我。 去吧去吧。 何峰在季童房间站着，手里捧着一本书。我奶奶的腿突然好了，她让我进来休息。 我知道。 不会是你使的法力吧？ 不叫法力。 那叫什么？ 鬼力。 那你可以帮人治病了。哎， 不可以，治标不治本，暂时好了而已。 高中数学，你哪来的课本？ 我们这儿也有书店。 阴间也高考？ 那倒没有。 季童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果然下一秒天和风数。 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起学习，我监督你，不许偷懒。 季童丧了一整天，他考了第四名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周欣接他放学，见他垂头大脑的。 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 没考好。 不是第四名吗？ 嗯，已经很棒了，休学大半年呢。而且这是你这么久以来第一次考试，妈妈非常满意。 唉，就差两分。 什么差两分？ 那题我明明会的，怎么那么粗心？ 哎，别打自己啊，慢慢学，不着急啊，能学成什么样就什么样，不要给自己压力。就算以后上不成好学校，普通大学也不错呀。妈妈只要你健康开心，不要想太多，凡事尽力就好，结果不重要，听见没？ 嗯。姬童第一次那么不想见何峰，可又怕他知道自己考了第四名，真的再也不来了。距离下次考试还有一个月，30天，也太久了。他难过的洗了澡，趴在书桌上看着试卷，越看越生气，一股脑揉了扔到墙角。 扔了干什么？ 季彤当时回头，看见站在门口的何峰，他撇了下嘴。我输了。 成绩出来了？ 嗯。 第几名？ 第4。 只差一名啊。 何峰见他难过得快哭了。 也不错，那就按最先说好的3个问题。